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往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 就像一个梦，梦醒无

间带我们往前飞，人生好像命运转盘，梦想会被我们点亮，看见满天星光。 你的爱不用说。 其实没说出来，我对你还是难以释怀。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，它在你的心中没人能代替。你说没有方法说服自己轻易的割爱，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，却不能燃烧我和你之间。唯一的选择是让步，悄悄地割爱。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，它在你的心中没人能代替。你说没有方法说服自己轻易地割爱，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，却不能燃烧我和你之间。唯一的选择是让步，悄悄地割 同一朵，昨天也是一片晴空，没抱我就最好低头，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。飘过的云不会同一朵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，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他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纵容？他的温柔，像我不折不他在我心里留下带刺一样， 爱是片纱， 以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。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维。